背上 路脚踝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落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杨园，八七六小院隔壁胡同街坊，社科院专门研究吃喝玩，哎，就是不热的这么一位。街坊们认为这个工作我们也能做，杨园一看很着急，写了本书《会玩》。牙膏厂一看很满意，给出版了。大磊说：“我爱玩，不会玩。”小柱说：“我爱玩，不会玩。”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园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清香，两句二黄，三餐家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大街酒吧里哟，大磊， 嗯， 杨元都在呢、 嗯、啊，在吗？ 今天怎么没出去啊？ 天热，为什么要出去？也不是凉快。 大磊，真的，你家那会儿那个采光有问题，你得出来晒晒。 没听说采光有问题，我改改房，我也不能人出来呀。 你家住四楼，你怎么改？ 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家都住四楼了，还能采光有什么问题？ 他们家是住的 烟囱。我们家要住四楼，采光都有问题，三二一楼怎么办？ 他说的可能是水塔。 不是，就是我说那意思，就是你们那楼底下那棵大树长得忒高了，不过挺好的，挡点挡点。 得了吧，现在那个园林部门都锯树，你不知道？ 不用锯，就在你们家那窗户底下开花结果。 您是收喜鹊的是吗？ 摘你是那个槐花一撸， 我一年也能撸俩月到头了吧？ 那树招那吊子果，你也别说。 你说现在园林部门都打架，接不了什么吊子果。 他们家那不打， 那我当啄木鸟了。 花鸟鱼虫嘛，这不大磊都耗着里面的花和虫。 这倒是。 鱼鸟都完了是吧？ 必须大槐树对面。 听着怎么是山西的事儿呢？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对对对对对。 啊， 我苏三 呢。哎，不过这个花鸟鱼虫，要说北京人还真好这几样啊。 是是，那可不嘛。 对杨元了解。 北京人好像就是最离不开的就是花鸟鱼虫。 干嘛北京人呢？ 啊， 文人都喜欢花鸟鱼虫。 嗯、 但是我 觉得 北京人是离不开。 离不开也离得开吧， 就是因为我采访过这个四代名城老把式，当初这个60年代十年浩劫期间，这个就是6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都没有了。 嗯， 刚气氛松快松快的时候，70年71年的时候又能挨着户送虫去了。 哦， 马上就很快就恢复了。 对，很快，这个人就刚刚看到曙光的时候，有虫子，有鸟，养鱼， 这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 对，就是北京人这样，我觉得其他地方人还真做不到这程度。 爱玩，玩是第一位， 就是这种天性。 你爱养个什么呢？ 哎呦，那我们家也养过的多了。这个 花是什么花啊？鸟是什么鸟？鱼虫是什么鱼虫？ 鱼虫啊， 鱼虫啊！ 哦， 就是那 个小虫。你现在还分点鱼虫出去卖去？ 没有啊，没有没有。鸟养过黄鸟，养过梧桐啊， 就是吊圈式。 这打蛋儿， 替人算卦。 打蛋是什么意思？ 他就嘴里弄一桶子，里头搁个塑料袋，你这个把它这个往天上一撒，我把这个桶子里的球往外一吹，他就给叼回来。 哦，就这么听你的话了都。 没练成那样，就是告诉你打蛋是什么。 想练成这样， 哎、 这是就包括黄鸟练貂裘， 你、哎、看对，貂裘胶嘴貂裘，你看那个《红楼梦》里头 啊，对对对 对，对吧？ 那 个 在那貂来貂去， 对，贾强跟那个 灵官， 哎，对对。 结果现在他那黄鸟也不会飞， 会飞会飞会飞，后来飞走了吗？ 对对对，上哪中签？ 打破了封建枷锁， 哎、 对 对 对 对， 封建家庭的枷锁， 顿开了枷锁，走蛟龙了 啊，震开自由的双臂、 哎、 双翅啊。 顿开枷锁走黄泉， 心里话，我早就想离开这个。 哎，对对，万万的 封建 的 家 庭， 有一封建大家长， 天天拿个 粪鱼虫子， 拿一个什么塑料袋逗我、 啊。然后这个养鱼， 嗯， 那养的就更多了，金鱼、热带鱼。 哦，热带鱼你养了？ 金鱼跟热带鱼一块养？ 没有、啊， 死一半， 没有， 活一半。 不是我， 那一半也死了。 金鱼、热带鱼一块养，我不知道这温度定哪合适啊。 对呀、啊，所以先死一半那个。 先死金鱼， 先死金鱼。 喝了这个加热棒，后来觉得哎呀，金鱼死了不行。 后来这水浑浊，那热带的也死了。 这俩哪个好养一点啊？金鱼好养点吧？ 不，金鱼最不好养。 你别碰它不就得了？ 这手没那么闲了。金鱼，金鱼这 东西。哎，我看他们老卖小金鱼儿、小金鱼儿的外面。 啊，是。 那为什么卖呀？ 不好养， 这不好养，死得快。 那人卖的怎么那么好呢？老有活的， 卖死的你不买。 您这 老有活的， 这金鱼其实最不好养，因为你看这个金鱼这东西都是那个病态美， 嗯， 跟那个什么八狗什么的，就都是训练的，就几代几代遗传的，都是最畸形的那状态。 对对对， 就是人喜欢， 所以这种生存能力就弱点，是吧？ 对，还特别爱得病，然后要求的这个生存环境还得特别要求特别高， 水得 11度左右， 嗯， 它最合适 哦。 然后这还是最好是在这个幽暗的环境里头生活 哦，不能晒的呀。 你晒着晒着， 这每天晒8钟头金鱼， 金鱼你晒多了它就掉色， 哦，也掉色的呀。 啊， 你看晒时间长了，金鱼白了，金鱼白了，刚红了， 那变大银鱼呗。金鱼 真的， 这金鱼银鱼。 当初不懂，我就养那小红帽， 嗯， 后来这养着养着就成白帽， 大灰狼 了，就成白帽，就没了，就没了。 哦， 金鱼，你看过去为什么要用那个大木海， 嗯， 瓦缸， 嗯， 养它里头能挂胎，挂那个藻，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为了让它在那个幽暗的环境里生存。 是，人家养的好都是那个，这叫什么？那大缸、那个？ 大木海 啊，大 鱼盆，鱼盆是我们国家的。 哦，你也知道这个。 过去都是拿这个养鱼嘛， 嗯， 我记得小时候去动物园那会儿还有那个啊1.2米高的那个大鱼盆， 那是木头的吗？不是吧？ 对，木头的， 真是木头的呀， 就是木头的呀，就是木头的，塑料的， 不是缸吗？ 要么大瓦盆，瓦的能挂， 哦、瓦的 能挂那藻，对，然后你这个怕晒，阳光太强还得盖草帘子呢。我记得小时候扒那个大木海往下看那个金鱼，而且金鱼它是俯视角度看的。 好看，嗯， 对吧？ 嗯， 你那个现在好多用那个热带鱼 缸 的那个，那不好看，不是最早设计的那个审美。 嗯， 你热带鱼你就得那缸， 嗯嗯， 对吧？ 平着看， 你要是俯视看， 就剩一线了。 哎，对， 热带鱼不上来换气， 这个所以这个 有道理， 所以 看的东西不一样。 你说那个瓷的鱼盆，那是过去屋里搁的，不是养鱼的，那是看鱼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拿着来蒯那缸里，让大家看看，再 看完再送回去。 对，就过去就是都是什么呀？ 您看这鱼1.5斤行吗？行行，我送回去了。 哎，就这差不多这意思吧。 王大理，怎么到你那儿什么都最后给做了呀？ 我没说给做，就送回去了。 就看看够不够分量， 那你看看 1.5斤，关键他觉得1.5斤不够吃的，就送回去了。你家里头养鱼，在院里头养， 嗯， 院里养的用那木海啊，或者 弄点什么小莲花啊， 那不一定， 钻钻， 那不一定，关键 冒白气儿啊， 冒白气儿是什么呀？ 就是那种像仙境一样在里面挂转气儿， 大冰雾了是怎么着？ 对，就雾化， 冒着白的那 个，这东西出来就那水被雾化了，知道吧？ 水蒸气的那种， 对对对， 哎，再加加湿器一个道理， 就为 了让那个鱼在里面，哎呦，若隐若现，若隐若现。 哦，是啊，现在还都出这么高级东西了， 反正我没买。 但能看见有意境好， 嗯 啊、哦、啊，那盆里其实不适合搁金鱼， 嗯， 那盆里适合搁就是小那个灯 鲫鱼， 那更大了。您那个是雾化吗？是熟了吧？炊烟袅袅吧？熬了鲫鱼汤了？ 熬了。 这个过去就是养金鱼，你这都是在院里养， 嗯， 然后捞出来盛的这个鱼盆里头，瓷、的鱼盆里头，就外在屋里看两天。看两天就得搁回去，要么就掉 受不了 啊、嗯、看的时候得喊、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看金鱼。 你说鱼分的那些品种什么的， 望天啊，龙井啊、 对对对， 什么这个、哎对，最 鸭蛋 儿，这个最可惜的是过去有这个叫一个金鱼品种叫蓝瘦啊，我现在听着这个蓝瘦呢我就想哭。 对对对、现在不有这词儿蓝瘦想哭 啊，关键为什么呢？蓝瘦是中国原来是特别有名的一个金鱼品种， 后来呢 掉色掉没了， 不是掉色掉没了，后来只有中山公园的这个把式匠会养，能分这个鱼，结果呢后来呢 年纪大了 退休了之后让日本高薪聘走了。 哦呦， 这个东西 据说这个 现在只有日本有，中国没有了。 好像说这金鱼品种日本好像开发的是最多的，现在为止 过去不太重视这个， 嗯 啊，老觉着这玩意儿玩物丧志，结果很多的这种文化遗产就流失了。 是的，是的， 嗯， 让他们丧志， 嗨， 咱们玩物不丧志。 哎， 热带鱼现在也有一种玩法，挺有意思， 嗯， 就是这个孔雀。孔雀现在玩法就现在就 蓝的吗？是那种？ 不，什么色的都有、 哦， 什么颜色的都有。这种鱼好玩在哪儿呢？就是玩那个基因变异。 嗯 啊， 就它会变色。 比如说这一批孔雀里头。都有那个豹纹斑的那种雌雄双鱼， 啊、哦， 然后你再配，然后再生出来， 把它俩单围在一地儿去， 产生感情， 关小黑屋，就产生出下一代。这下一代呢，就突出这两条鱼身上这个特点，变异的很快 啊、 你弄那么分那么两三代，它就出来了。过去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始终孔雀，就是你开始的时候玩的时候，玩这鱼的时候， 起步是孔雀， 起步 是 好养活，啊，后来你玩到高级层面的时候，还是玩这孔雀， 嗯， 是因为它这个玩法这就 培育它的下一代， 哎，对，就玩的基因变异了，这就好玩了。 科学家玩的是吧？社科学家玩的就跟 我没玩出来，我看人家玩。 这是啊，虫那肯定杨元养过了是吧？ 对啊， 咱们曾经跟他聊过蛐蛐啊、蝈蝈啊这些。 这养蛐蛐有意思，养蛐蛐我看这个过去这个采访过这个鸣虫老把式吗？ 嗯， 这个过去逮蛐蛐， 哎，你说这鸣虫老把式，我先听听他们都干什么呀？从逮开始吗？ 逮呀，逮虫。 对，就知道哪儿有 逮虫粪虫。 嗯 啊，到山里去逮。你比如海淀苏家坨啊、 嗯、 顺义啊、 嗯、 等等这些地方进山逮，那山蛐蛐是咬着更好、 哦、 关键他们逮虫跟你看那个王世襄先生写那个逮蛐蛐好家伙，那这特别兴奋、 嗯、 而且呢说的那一套东西觉得特别自豪，那感觉他们不，人家为了 生 存 谋生的 就 不 一样。你猜的吧，就是逮蛐蛐必备的一项口粮是什么？ 也就是喂蛐蛐的呗。 喂蛐蛐干嘛？喂自己的。 喂蛐蛐，喂蛐蛐。 我想的是把蛐蛐勾过来。 您这钓鱼打窝子是吗？ 哎呀，打窝子拿钓饵啊。 这边弄 那就是糖饼，那就是糖饼。 这边弄一个线，然后那边拴好了饵，钓蛐蛐。 不是吗？支一小棍儿，有一个螺，然后那蛐蛐来了，啪。 飞机才那样。 您这冬天过逮麻雀是吧？ 对。 哎，钓鱼那叫漂，那逮蛐蛐这叫什么呀？ 那叫晃。 嗨。 那实际上逮蛐蛐 必备的口粮啊， 给人必备的口粮， 对对对对对，带着去的 士力架， 士力架现在能有这个就好了， 巧克力 啊，那太贵，他们吃不起啊， 吃不起啊， 嗯， 那就只能剩那好带的红薯， 哎呀， 这巧克力差档次有点远， 糖葫芦 没有，士力架也不能改红薯，那红薯吃完了一通气蛐蛐就不来了。 那应该吃什么呢？也不能带饺子吧？ 啊，是他带的是挂面， 挂面， 干挂面， 死鸡蛋， 那没有 干挂面， 干挂面， 怎么吃啊？ 你看，你看，这就这人家就有头脑。过去这农村啊，特别山里头，这挂面可是好东西，他一般还买不着。为什么带挂面去呢？他也不能到那儿再带个锅煮面条呢，不成啊？ 嗯， 你多麻烦，他带着挂面去呀、啊，跟那个农村里的农庄户啊。换窝头贴饼子， 哦，换当地吃的。 远路无清带，他带着那挂面轻啊、 哎， 带一点带换一堆。 挂面还是细粮， 哎，对，带一点换一堆，而且呢，这贴饼子、窝头这玩意儿多金时候啊，你知道，你就不用带着去了。 一去山里就逮好几天呢。 对，就住在山里头露宿了。 就是我的意思，还可以拿那挂面换铺，然后拿那挂面还可以换洗澡。 做买卖去 了那还逮什么蛐蛐？ 不流通货币，流通挂面。这得拿钱买不着，拿挂面换。 哎，那你说逮蛐蛐的时候，咱们小时候是拿手一扣。 人家有罩子， 专门那罩子。 嗯，而且还有那个过去从巴西兵营里拿出那阿虎枪。 阿虎枪？ 这是枪啊！ 拿大枪打蛐蛐，啪一下。 不是那个枪啊，不是那个枪，是红缨枪，是那种枪。 哦， 可能是捅什么蛐蛐洞啊什么的。 不是扎蛐蛐屎。 哦。 啊， 不是这枪尖上穿十个蛐蛐回来显摆，我扎实了。 串你会挑吗？那蛐蛐这么多，比如十个站一块儿， 站好站好，十个蛐蛐站好站好站好，向 前。嗯，你猜怎么挑？你猜怎么挑？简单一 看谁叫 的 响， 看谁叫的响啊嘛。 过秤，你过秤腰吧。 这他不是没说过秤吗？ 啊， 就拿眼睛看谁大不就得了吗？ 大的准好吗？ 大的准好。 他那大的三眼的， 啊，三眼的那就不要了，就是母的雌的，三眼大扎枪的没用啊。就你看谁大就行啊，逮蛐蛐干 那怎么样？他们也不告诉你他年龄，你怎么看出谁的？ 不是啊， 看块头不是看岁数。 你 年龄都是一样的。 看这蛐蛐一格子，好，谢谢，退休的蛐蛐， 年龄都是一样的，他活不过一年嘛？ 哦，对， 百日虫嘛，对吧？ 应该还看谁活泼吧？ 对，看谁性格好。 来， 蛐蛐乐一个，哎，你乐的不错，来，跟我走。这好蛐蛐， 你一看这个。 可是我以前看过，记得咱们也学过那个醋汁什么的那个。 啊，醋汁啊。 那它好像讲的是一小蛐蛐，但是特别能咬。 那不是逮的小蛐蛐， 嗯， 那是化身成小蛐蛐。什么？那孩子死了，逮谁咬谁？ 还是个要看个。 就你看咱们这个 拳击 比赛，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对啊，蛐蛐这个秋虫是只看打架的， 嗯， 冬虫还是揣怀里听声。 嗯， 跟着什么优呼噜啊。 那你说这冬虫你怎么能知道 冬虫 听啊 听啊，那它不叫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你得捅它是吧？ 不是有那探子，有那探子你可以让它那个什么 刺激刺激 刺激它脑门它就叫了、哦、真讲着玩的不是这么弄， 嗯， 人都自己培养，没开窖的时候就先收了， 人家还小呢 啊，对，等然后自己 慢慢教的差， 哎，对，这是先识谱的， 哎， 这叫五线谱，这叫简谱，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 说了这么多花鸟鱼虫，我想问问杨元，你怎么从来没想养个鹦鹉啊，或者聊歌呀、 啊？鹦鹉是这样， 因为它平时啊就太能说了。 咱们现在能养的鹦鹉就那么几种，是 能说的，是不是？ 非保不动。 虎皮鹦鹉，比如说。 虎皮鹦鹉是。还有一种什么绿鹦鹉还是什么、嗯、像什么亚马逊啊， 哦， 鹦 鹉都被保护了、 嗯、那你没想到说养两只、 啊、 然后教他们说 聊歌，不是 聊歌，不是， 对，可以教教他们说话呀、 啊、 你又这么有文化、 哦、 你可以教他洗洗小花脸， 我鸟没学过别学坐盆了， 那我这鸟不就全脏口了吗？ 不会脏啊， 对，你就天天教他喊张别国， 嗨，但是那学说话包括这个，我觉得这百灵那个十三套啊， 嗯， 太麻烦了。我原来训过黄鸟， 嗯， 都不是像过去那人那样说一个鸟跟另一个鸟学，现在有放录音， 嗯， 是吧，放那个红子的那音儿， 他 不学呀、啊、那怎么办呢？ 罚鸟站， 罚鸟站，鸟就一直站着， 罚鸟塔，鸟塔， 我已经把笼子里那椅子给撤下去了，他还是站着，就没辙。其实这个鸟啊，它其实你现在想想，它是有一个训练的时机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鸟为什么它要学叫、学说话什么等等的呢？它是一个求偶的心态。 哦。 啊，这个是动物求偶是一种，有的那毛色漂亮，哎，这个能吸引异性；有的是这个掌握技能。 嗯， 它这个学说话、学其他声音啊，就属于掌握技能。 对，这鸟会炒菜。 哎，对，这就你看这。就加分，所以呢，你这个其实你在春天的时候、 嗯、 训它是最好 哦，容易学的。 或者说秋天刚逮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求偶技能。包括说这个虫鸣，虫子叫、 嗯、 它为什么叫？它也是一种求偶。 对，这鸟学虫鸣、嗯、 也可以，真是可以。 这虫子呢学鸟叫。 原来我看我们也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养那个百灵会学门铃， 嘿， 人、 家听得多了，他们家也是老来人 啊。是高元培先生不是有一个这个鸟说话的这么一个段相声吗？ 嗯， 对对，人鸟之间， 嗯， 胖墩儿，胖墩儿，胖墩儿， 哎，对， 八哥儿，哦，对对对，八哥儿会学人说话，特别的聪明。胖墩儿，胖墩儿，胖墩儿，亲亲，亲亲。 他也会说了，是不是？ 说出来了， 嗯， 觉得那个看玩意儿那个挺有意思。 什么叫看玩意儿啊？ 就刚才我说那梧桐能打蛋的 那个， 啊、 嗯， 我想让他练成那打蛋的那个， 嗯， 没练成，忒麻烦了，忒麻烦了。 为什么呢？你就天天就教他练呗。 哎呦，你怎么教呢？你先得培养他落件，抓那杠 啊啊 啊 啊，那个 那棍 不是他自己首先就能抓得上 啊？ 啊， 你先得练。 战术上不都这么一下就抓着了吗？ 就落那个件，反正你得练 哦哦、 啊、 对，他不一定落哪儿呢。 对，然后呢落那儿之后你得兜里揣点草籽儿， 嗯， 一扔他那个嘴就啪、 嗯、 这么一叼，练差不多了，你再练那球，然后再让他回来，可麻烦了。在我们家待了那么一个礼拜啊，给我折腾的呀。 嗯， 结果你都会了、 嗯、对，一扔就叼 啊。你特别是飞盘，我跟你说，我现在看飞盘我兴奋， 还能窜起来。 哎，但是我没练成。但是那年我在什刹海，我见上了一德哥， 嗯， 骑自行车弄着两只梧桐，到这个什刹海人多的地方， 嗯， 这个他不打蛋儿，叼钱儿， 嗯， 一块钱钢镚儿， 嗯， 往天上一扔，哎，这鸟啪就叼回来， 叼完收自己的翅膀里， 收自己翅膀， 对， 一扔 鸟回 翅膀， 鸟回存车好用啊。 就搁那大哥有一那个铁皮罐里头， 哦，那训练的不错呀， 训练的特别好啊、 嗯， 看的人也多呀， 都扔一块钱， 就到边上小卖部换一块钱去， 哦， 啊，我觉得那哎，一个人都玩一个还不过瘾，得玩个俩仨的， 嗯， 是吧？ 就跟那个过年卧凤桥打那个金钱眼 一 样， 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借我一块扔，哇，你说你们把我累死。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河霸业谈笑中，不生人生一场醉。尘世如潮人如水， 我还刷刷刷呀， 只看江湖几人回。 这个网剧还应该多投入点，再制作的精良一点就更好了。 排山倒海， 悟空终于把妖怪打倒了， 我睡觉了。 武林高手谁不会几招点穴？请看一串鞭，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一种硬功，一扬指，大力断式武功绝学。 这我倒是知道， 着指之处分毫不差。 哈哈哈哈。 72手错骨分金手，淮阳派绝技，空手劲招，暗点36处大穴。 哈哈哈哈！ 揉打腾踢弹扫，变化无穷，虚实莫测。 这我是播哪台了？ 七休止。 哎呦，关不了了。 七休止，奇毒无比的指功，36手擒拿点穴术。这真是36式变化神奇。 睡觉吧， 严学长。 关了吧， 反手的。 哎，关了。哪天我要练会了这些功夫，嘿，谁敢欺负我点谁，先点老板，再点我喜欢的女神。咱据说这点穴得俩手指头齐才行呢，我先没事自己戳手指头。哎呦，起晚了，该上班了。哎呦，奶奶，我上班了。 哎，等会儿等会儿 啊， 作业写了吗？带书包了吗？ 哎，行了行了，您说那保姆照顾好您。我奶奶病越来越厉害了。哎，葵花， 刚子来了 啊！来来来来， 干嘛呢？什么？ 说什么呢？什么葵花什么呀？ 没有没有， 瓜子啊！ 干活了，干活干活。 你喜欢那姑娘叫葵花？ 妈呀，脸盘子够大的， 这岁数够大的。行了，别开玩笑呢。这，哎，别捣了，别捣了，干活干活。 我记得你老那会儿念叨金葵花，金葵花。 你说这理财产品吧？ 哦，我以为你女的名呢。 谁叫这名金桂花？你有没有常识？ 最近忙活什么呢？ 干太高深了，你不理解。听说过点穴手吗？ 我听说过呀，小穴位大作用啊。 哎， 都不什么四白穴、太阳穴、足三里。 行，穴位知道吗？点穴功。 哦，那我知道。你比如说，啪， 哎， 就这一下，是不是就算穴位了？ 别瞎点啊！我告诉你说，这不知道能点出人命来。 哎，我看那武打片里边，我说就肩膀这啪啪两下就死穴。 对呀，你要点着我死穴，我告诉你说，咱俩 点着一边，那边没点，没事。 那死一半， 死一半， 能就活了。别瞎捣乱啊！ 你想想死， 你可有点走火入魔、啊。 你想他干嘛去？ 别，好好工作啊！ 哎，哎呦，怎么别扭？戳我这下还挺难受。哎呦， 哎，别闲着，赶快， 不行，哎呀。哎呦，不行，哎呦，喘不上气了，哎呦，坏，哎呦，呦，胸闷，哎呦，呦，四肢无力，哎呦，怎么没，哎呦，没劲儿，哎呦，使不上劲，坏了，坏， 要考电影学院， 别捣乱， 演什么呢？ 哎呦，这不舒服，刚才点我那一下，可能点到我穴位上了， 真的假的？ 坏了，不行，我得赶紧上警察局。 同志， 哎，警察同志， 嗯， 了不得了， 怎么哪 挨点了？我挨点了， 哪点了？ 警察同志，我受了内伤了，你快帮帮我吧！ 不是你要内伤，你去医院呢？ 哎呦，这医院解决不了，医院没有您这样的高手，我是被点了穴了。 哎呦， 什么？ 点穴啊？ 您不懂啊？ 这个是 警察同志，您愣不懂？您那个专业过关吗？啊，您是警察学校毕业的吗？ 我也没听明白，点穴了？ 对，点穴，这是您当时应该学习。 小雨，你忘了那阵不流行什么？打通任督二脉， 嗯， 就身体健康，要是给堵住了，这人就， 因为我呀， 您已经打通任督二脉了，太好了，您现在就用双掌帮我用内力推血过宫，然后马上解开我的穴位，我就能活了。我谢谢您，警察同志。 说什么呢？ 不知道，梦话了。 警察同志，您还没听懂？你不要假装不明白。 你别着急，小伙子，你先坐好了。你怎么回事？ 我快没命了啊！我让人点了死穴了。 怎么哪儿啊？ 就我够不着那位置，后边我俩手搭不上 的。 哎，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哎，他什么呀？ 我估计就是后背痒痒，找不着树了，你懂吧？ 他来干嘛了？ 解决问题了吗？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拜您为师，您教教我怎么戳呢？ 谁这？27岁的小陈喜欢看武侠小说，那天呢他整理货柜的时候被人啊从后面戳了一下，一下子联想到了点穴神功，而且越想越难受，于是他真的就跑到了派出所求警察帮忙解穴，或者是找一名点穴高手。 可是到派出所，警察发现小陈身体啊没什么异常，而且告诉呢我们也不会点穴，更不会解穴了。之后呢就提醒他这个合理安排作息，加强锻炼，然后呢少看点闲书，哎，多看点专业知识。 但是小陈还是非常佩服民警同志的这个点穴神手。 哎呦，你可不知道，奶奶的警察噗一下我就好了。哎，警察同志， 哎， 这是我奶奶，您给点一下，您看能不能点好了。 你作业写了吗？ 警察同志您别着急，就让您交作业。 好吃，你买是哪儿买的呀？真香啊！ 到我们家就这儿吃吃吃，把我有老公买的东西都吃了。 哟，吃点零食你就心疼啊？哎呀，这不就他给你买的吗？你舍不得，你就别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我给他买的。 行行行行，知道你们俩好。 喝点水。 我干嘛还？ 喝点水，喝点水。你今天晚上不是到我们家来看球赛的吗？ 哟。咱可别这么说啊，我们家不是没电视，这不你邀请我来到你们家参观一下吗？我就在你这看会儿电视吧。 嗨， 别捣乱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就看你没成家没立业的，一人在家没事干，大龄女青年，一人看球赛多没劲啊。 得得得得得，这个麻烦我不说吧，你还老一心疼人。行了行了，开电视啊，你要赶紧把电视捅开啊。你干嘛呢？把什么给摔了？ 3-0。跑得挺快， 这什么评论员呀？ 不是，可能是找那些体育明星解说吧。往前带，走，踢。 哟，这解说员以前是不是指挥车的呀？ 一个转身，好，这边，你听明白不得了吗？这边还有画面。哎，你看给球迷，你这些球迷，咱们的什么样都有。 这多疯狂啊！脸上贴着国旗，头上勒着绷带。 嗨，你看这个，脑袋上还顶一钻。哦，不是手电筒， 煤矿工人也来看来了，要把工服脱了我。 哎，这不是我老公吗？ 哟， 老公， 那什么，你爷们儿是不是没上过电视啊？ 怎么了？ 你看清楚，那是你爷们儿吗？跟旁边那女的又搂又抱的。 嗯， 你看他们俩热烈拥抱吧。 这女的谁啊？ 不知道，给镜头时间还挺长，也不知道球赛了。 嘿，这女的谁啊？ 这女的你都不认识啊？ 你还拉手啊？ 这女的是你呀、啊？你是他媳妇儿啊？ 开玩笑，我坐在这儿呢。不对，这女的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狐狸精？ 好啊，你看，饶，脸嘴不要脸， 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呀？这事儿哪能袖手旁观呀？捉贼捉赃啊！ 你帮着我 找那狐狸精去。 麻烦您把车开快点。 哎，放心，不，再快不行，再快就超速了啊！ 快点！ 干嘛？您赶火箭去？ 不是，那球赛要散了，人家一出来。 球赛散了，这点儿去，您下回早去呀、啊。 我不想早去。 您不想早去的就别去了。 我刚发现他在里边。 对啊，我们本来不想去，结果在球场上发现他了，我们哪能不去啊？ 哦，您不知道这场他参加是吧？ 不知道、啊、 哎呦，确实原来说伤病困扰他出赛不了了，但是没想到啊，这是敌人的一个烟雾弹。 是，就是烟雾弹，不是伤病困扰、哎、是情感困扰。 嘿、 哦、您还了解这个呢？哎呦喂，我跟您说，这 我算抓着了， 给他曝光。 哦，他有问题。嘿， 好不了。 得嘞，您放心，我快开。哎呦，我就喜欢看这热闹。哎呦，好几天没看热闹，我心里正难受呢。 行，到地儿了，给你钱，你走吧。 哎，没关系，哎，不不，钱不要，我跟您一块儿去。哎， 看见了吗？ 快游过去。 大家让一让，滑，然后让一让，滑。 不对了，鱼不在这儿了，在那儿呢。来来，让一下，游过去。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不对了，鱼不在这儿了。 你就没对过，你看准了啊。 这么多人，等我凑过去，他早就跑了。 他我这个儿我看得见吗？ 你跟着我来吧。你 二位，你这挺简单的。 哎呦，你怎么还跟着我呢？我们钱不都给了吗？ 是，我这不就在看这热闹吗？ 那儿了， 那儿了， 快 接住他。 我对不起劳驾，劳驾了，借官。 你游过去。 哎， 你站住，你站住。 哎哎，干嘛呀？干嘛 在这儿？ 哎呀，干嘛呀？ 好啊，你 什么叫抢劫呀、啊、 什么叫抢劫呀、啊、 干嘛的？ 你干嘛？你是干嘛的？ 我是干嘛的？我是合法的公民。 直接回答问题。 什么？ 认识刘大伟吗？ 刘大伟，认识啊？怎么了？ 你个不要脸！ 呸呀呀！ 到家了。 刘大伟怎么了？ 长你这样、 啊， 你还敢抢我老公？ 哦， 你 就是那老妖精啊！ 谁要找你这么说话的？ 我 你小妖精！ 哎呦呵，我今可算见着，我可知刘大伟为什么不喜欢你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有钱捧钱场，没钱捧人场。 几位别光看着给钱的。 哎，有你一位，有你一位，有你一位。那司机呢？ 还没游过来呢。 当晚确实出现过这个事儿，那么到底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嗨，打人女子告诉大家，自己老公说呀，晚上有应酬，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她就在家独自看足球比赛的时候，突然在电视画面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的女人在球场里边一起看球呢。他和家人马上赶到了球场，正好把这二位啊给堵了个正着。现场围了好多人，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完比赛啊，看打架，一边录像一边转发，还真热闹。 当然了，有一些围观者并不明白怎么回事，比如这位老先生，您好，那个、哎、他们这是什么纠纷，您清楚吗？ 他们这好像是因为这个打把式卖艺没有跟城管打招呼，所以这种纠纷，你知道吧？ 那您往里扔钱干嘛？ 扔钱我也是看他们这女的出来卖艺不容易。 好啊，你个老东西，你不说你健身去吗？赶紧跑这儿，你看小姑娘打拳来了，你在这儿待着，你给我回家去。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长相不够迷人，枉费我狠心分享伤和诚恳，怎么美丽人生只给美丽的人。 我爱的人爱别人，嫌我赚钱太慢吞吞，水中惨案三不五时就发生，难免我的自尊会有点裂痕。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 也许我们没到缘分， 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见人， 无论如何要见人， 让勇敢把我们锻炼成更好的人。也许是别人错过我们， 也许他们 如牵牛花的男人， 牵牛花般的女人， 要用品味才闻得到芳香灵魂。哎呦啦啦耶！ 哎呦！ 哎呀！我说不来这玩吧，这都干嘛呢？ 不懂啊，年轻人玩的就是这个刺激。 你看人家是忽悠半天啊，嚷嚷你 怎么样？上吧，勇敢者的游戏。 哎呀， 别说这么多。有本事就买票， 票我这都、啊、都 有人激别人上，别人上，自己上不上？自己上不上？ 谁不上？谁不上？嘿，谁就那个 买票啊，三张啊，说好了， 买好了，走吧， 走 走走， 要不然我给你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玩两次的机会， 不要，走吧，这人生就这么一回，怕什么呀？ 喂，啊， 你还想玩第二回啊？ 不是，我说人生就这么一回，就在这儿就交代了。 没有，我说就玩这么一回，你怕什 么？玩这么一回，他的意思。 哎， 你带手机呢，还带这么多零碎，你要不先寄存个地儿？ 哎，对，我先办寄存，你们俩先玩。 来吧，小哥，别客气。 当然了，太快了，说不定你还没来及啊，就完事儿。 怎么胆儿这么小啊？不能够吧？我认识那金耀柱，那是 你像那句，你像那古人说那句话，啊，小柱， 古人说哪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啊？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丹心， 丹心， 是够丹心的。哎呦喂， 没事，你别抓胸口，这没用。 没事，人有保障。 我明白这意思了。 来，咱们 有我们俩保着你呢。 你说这次到四川来，是不是咱们这也没怎么花费，是吧？一路上 就指着到这儿来花一次，一路上白吃白喝，就是花一回钱跳这儿。 住一星级宾馆是吧？吃咱们就吃四川凉面，咱们也好 一星 花费他一次嘛。 太差点儿， 打车店 来吧，指他咱们就算过节了。 啊，我指着跳伞过节， 跳伞节。 得了， 来来来，珊珊， 你看后边有人上来了，你也下不去了。 得了，反正是单行线， 我们马上要开了。 三二一，开始。 怎么是充电的？这是 有马蜂。 快快起来，起来！ 恐高俩， 这往上骑怎么也有人张上啊？ 恐高呗。 哦。我也纳闷， 这是到顶点了，知道吧？这个齿轮到那儿打不下来， 要崩了，是吧？ 马上就要松了，松这轮，咱们就叽里咕噜就下去了啊！不是，怎么停在这儿了啊？同志们，这么高，好家伙，你往下看，杨洋。 哎呦， 这就是个过程，停在这儿，然后唰就下去。 他停一会儿什么意思？营造一个紧张的气氛， 营造 对，营就萦绕着。 看爷爷那大妈帮你拿手机那个吗？冲您招手呢。 干嘛要走啊？ 他什么时候把手机托付给大妈的？刚才没有这个过程啊。 好像在说拜拜。 拿你手机跑了。 哎，马上就下去，你该追还是追上去。大妈跑不快。 这小柱也是所托非人。不认识什么手机给人家。 还有那相机，你看没有？哎，那大叔也冲你摆手呢。 还托俩人。小柱先捡值钱再追，俩人不是一方向跑的。 好，准备追，哎呦，要动了， 哎， 不是，这可能是这跳伞呀、啊，那伞肚子饿了。 不是，咱这干嘛呢？这停半天了，可，哎，我有点不适应啊。这老这么高，我这你说这来一下还行啊，老这么悬时间长了，我这一会儿空出血来。 够了啊，看旁边人都什么样了。 什么样？ 抱头的抱头， 数算的数算， 捂肚子的， 哎呦，还 捂膝盖的，挠脑袋的， 拍屁股的，干嘛呢？祭祀呢？ 不是， 这是因为咱在上面待时间太长了，你看看下边这人更热闹，指咱们，哎，指指点点说咱们，什么意思啊？ 是啊，集中这么多人嚼咱们舌根儿，真讨厌。 嚼咱们的舌根，咱也不是那么有名啊。 我觉得是咱们也该下了吧，是不是？你看这几位脸也白了。还有一位鞋都掉下去了， 那是没穿紧，鞋掉下去跟这机器坏不坏？ 王大雷，你用你的脑子看看，是不是咱们现在出了故障，停在半空了？ 王大雷，你用你的眼睛先看看，告诉你的脑子。 全体游客，全体游客，请迅速撤离，请迅速撤离。 你看有解释的了， 不要围观跳伞台，不要围观跳伞台。全体游客请注意，全体游 客 请注意， 请注意，上面游客请注意。 这是说咱们的。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正在实施抢救 啊！哎呦，我跟你说吧，这事儿落实了，开始抢救了。哎呦，小柱哎，都是你那嘴碎放的， 我一句都没说啊！ 你刚才说不上来，万一这都真出事儿了、嗯，咱们仨要不在上边，你听我说，这样好不好？咱们在上边结拜吧。 维修工作人员。马上过来处理，请大家配合，不要乱动，不要解开自己的鞋带。 不要解开自己的鞋带，我得够得着啊！ 和安全带。 我怎么觉得这跟姜昆那年掉老虎凳一样 啊？大家不要紧张，此次应急演练检验了各部门快速反应、协同作战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了辖区旅游安全。原来是一级演练，虚惊一场。 他偷东西大妈， 那是我们的暗线。